去年牵你的蝴蝶跟夕阳落地平线，台词你说了三遍，我却假装没听见。你的温柔被搁浅，埋怨我的不体贴，你说还有誓言没兑现，怎么搁浅？爱如果变成了依赖，如果只剩下习惯，对两个人都是伤害。只是爱需要人真心关爱，需要共同的期待，我要怎么才能让你明白？你对我的爱，心疼你为我等待，选择离开是我一个人的悲哀。我因为了解才分开，甜蜜不能够到来，怎么重来？谢谢你的眼泪，成全我的耍赖。剩下习惯，对两个人